生永集第132篇。上主，求你以慈爱怀念大卫和他所有的一切焦思劳瘁，因为他曾向上主立过誓言，向雅各国的全能者许过愿，我绝不进入我家中的帐幔，也绝不登上我躺卧的床沿，不容许我的眼睛睡眠，也不让我的眼睑安闲，直到我给上主寻找到一个处所，给雅各伯的全能者将居地密妥。看，我们听说约柜在厄弗拉大，我们在雅阿尔平原找到了他，请大家一同进他的居所，并在他的脚凳下崇拜，说，上主，请你和你威严的约柜起来驾临到你安息的住宅，愿你的司祭身披正义，愿你的使徒踊跃欢喜，为了你仆人达味的情念，不要将你的受缚者轻看。上主既然向达味起了誓，真理的约言绝不再收回，我要使你的亲生儿子荣登上你自己的王位。若你的子孙遵守我的誓言，也遵守我教训他们的法典，连他们的子孙代代世世也必定要坐上你的王位。的确，上主特别选择了西庸，希望西庸作为自己的王宫，这就是我的永远安息之处，我希望的是常在这里居住。我要祝福这里的食粮充裕，穷人们都吃得饱裕无忧，使这里的司祭得蒙救助，使这里的信徒踊跃欢愉。在这里，我要使达味头角高耸，我要给我的受缚者贝妥明灯，我要使他的敌人个个耻辱备尝，我要使他的王冠在他头上发光。